间两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回来了，我是王哥。 你这两天干嘛去了？ 我回了趟家，放了个小小的暑假。 还小小的，一晃就好几天没来了。 我这也挺好，你想我连着上那么多天班，咱听众朋友每天都听一个女主播的声音，我会不会嫌我烦？反正我乖乖的回来了啊。 是是是，回来挺好啊，继续上班 啊，继续上班、 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今天是周末哈、 哎， 不知道您明天有什么样的安排？周末的时候想去哪儿？咱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话题，就是明天去哪儿？ 这我觉得可能会由明天的天气来决定吧。 啊，明天还行吧。不知道啊，反正这些日子老下雨。 对， 啊、 就差点，因为昨天下雨，这天空的这个雷电情况，我差点就回不来了。 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明天打算去哪儿、 啊？ 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短信呢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嗯，北京植物园樱桃沟水杉林的喷雾景区， 嗯， 这个可能很多人在周末的时候都去过， 是 特别漂亮。自打2014年开放以来一直受到游客热捧啊， 嗯， 因为它里边有一什么，有一喷雾 啊， 就是原来说人间仙境啊，有那种仙气儿，这回是人造的，喷雾弥漫在水杉林中，云雾缭绕，被称之为有如仙境。 嘿，这景一听就觉得应该不错， 特别漂亮。 嗯、 但是这两天游客反映说，哎呦，这水杉林的栈道两侧呀，新拉起铁丝网啊，就是。您要是走旁边有护栏护网，那还不是护栏，是个网。我看了看照片，游客行走的这个栈道和外边的景色就被这个铁丝网给隔开了 啊。 很多游客就说：“哎呦，这不知不觉当中，这觉得有点铁丝网煞风景吧？ 这不太和谐。” 对于游客孔先生就说了：“说这铁丝网确实有点煞风景，但是如果是因为防止游客随意翻栏杆下去，倒也可以理解。” 那设这铁丝网到底是为了干嘛呀？ 啊、问问植物园相关负责人 啊， 人家跟记者说了，说这个水杉林喷雾啊， 嗯， 这景观这个栈道下方啊，不光是您觉得看不清脚底是什么，其实我们是种了大量植物的 啊。 游客呢在景区游览的时候，我们旁边写了“请勿下栈道”啊，写了这个牌子，也有管理人员跟旁边拦着，但是就是不听劝，非得到下边，你知道干嘛去吗？ 嗯， 拍照。 哦，这一拍照，这不就踩了那些植物吗？ 对呀、啊，就是为了自己照片好看，他才不管不顾呢。这种行为不仅给景区里边，就是栈道下边这个植物造成毁灭性灾害。人家工作人员的话说，都快被踩死了 啊！ 这而且这个关键，它不是喷雾吗？栈道下边这个湿滑的环境，也对游客的游览安全造成了很大影响。所以经过现场评估，说我们只能使一铁丝网把这个植被好好的保护一下， 嗯， 也防止您到时候脚底一滑，哧溜啪摔那儿啊， 您疼了那就。 对啊，这也不合适啊。 是 啊，所以我们采取这种方法也是无奈之举。 嗯 啊，这个给植被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 等这个栈道下方的植物恢复正常生长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个景区里边的铁丝网给拆除。而话说回来了啊，要是真拆除了，你说会不会是一恶性循环？哎，这回行，终于拆除了，我照张相。哎，来来来来，给我照一个，看我这姿势拿的好不好看？ 又踩一脚， 这回再次被踩死。你说这，所以我们觉得游园的素质很关键哈、啊 嗯。 现在手机随便拍照很方便， 对。 当然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为了拍个照片，真是不惜的把旁边的花花草草给踩死。 所以说确实啊，也让大家很心疼。大家伙儿吧，又不好意思直说，哎，您那脚抬一抬，别踩这花草树。所以说这事儿吧，也确实真得靠每一个人的自觉。 实在不行，您弄个软件儿哈，截个图，或者您美个颜啊。我这两天发现，哎，用美颜相机自己确实显嫩黑。 别看我虽然没在上班啊，但是心思一直在咱这边。每天看见我师傅发那一张一张这个显嫩的照片，我说、 啊、 哎呦，我师傅看来最近日子过得还不错呀。 这就是老了的表现。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明天打算去哪儿玩哈、 嗯、 明天去哪儿。当然了，不是玩，上班也行，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是。 当然我们不光是希望您把玩的地方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故事，包括像这种人家都逼不得已了，安了护栏了，可见有多少人这个不太自觉哈、啊 嗯、 也是希望这样的事儿以后能别老让人家安护栏，人家也知道不好看，那不是被逼的吗？您是不是脚下留情，从自己做起，提升一下素质呢？ 说到素质啊，接下来这位那真是这素质高啊，满满的素质。 怎么了？这是夸人吗？ 我这真是夸人 啊！你这夸人怎么听着那么不像呢？ 你接着往下听啊！ 你说说看， 这不这两天下大雨吗？ 啊， 这市民翟先生啊，开车回家的路上，一不小心他那车牌就没了，应该是被水冲走了 啊！这个每年下雨的时候常有的事儿。 是是，这车牌没了，那得找找啊，就趟着水啊， 嗯， 找了六个多小时都没找着。没找着自己的吧，但是也没空手，也没闲着。 嗯， 他捞着了十八张别人的车牌， 可是捞了十八副，没有一副是自己的。 是， 哎呦， 所以啊，昨天这热心的翟先生啊，就在回龙观流星花园三区西门外啊，这个路段就张贴了一张告示。 嗯， 而且啊，还在网上发布了信息，希望这些失主能来认领车牌。 啊， 昨天下午啊，沙河交通队的工作人员就联系到了热心的翟先生。 嗯， 根据车牌信息，已经联系到了十一位车主。 不是，翟先生是怎么捞出这么多车牌的呢？ 人就说啊，我那天晚上7:30开车回家， 嗯， 我到家我就发现，哎，我这前面车牌怎么不见了？我就往回想想啊，我这一路哪儿能把我这车牌冲走？哎，有可能是在流星花园三区西门那儿，那块水深水流急，所以啊，车牌很有可能就是在那儿被冲掉的。我这不晚上9点多钟就回去找啊，这前后1公里啊摸了个遍呢， 嗯， 一直找到凌晨3点多钟 啊， 那雨还一直下呢。你说我这身高1.78米啊，那水都没到我膝盖了。结果找一块不是我的，又摸着一块，哎，还不是我的。前前后后我居然摸到了18块车牌， 嗯， 嘿，没有一块是我的，全都是别人的。 别让第二天买彩票吧。 这翟先生就说呀，因为自己周六呢要带着孩子出游，所以这车牌啊是非找着不可。但是我转念一想，人家也可能跟我一样有急事要办， 嗯， 而且啊，这我还捞着了外地的车牌，人家补办更麻烦， 嗯， 既然呢我找着了人家的车牌，我就帮人保管一下吧，哪怕能有一个人来领走，我那天晚上那趟水就没白趟。 哎呀，要说人翟先生真是热心啊， 是呗， 人家一直干到凌晨3点呢， 嗯， 所以我觉得也是经常有一些人马大哈粗心大意，根本就不看自己的车牌子，涉水完了之后过了好几天才发现，哎，我车牌哪儿去了， 早就被冲走了，不知道上哪儿找去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啊、嗯、这个水流急积水深，我们还是想对翟先生那种做法呢提个小小的建议，到了凌晨3点的地方，要是天黑没路灯，确实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危险。 是的， 比如说您弯着腰跟水里边摸车牌， 嗯， 这可能会对别的司机造成一定的困惑， 而且这下边的暗井盖、 啊、 是吧， 也有危险， 对， 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学习。当然了，这种助人为乐精神是我们大力提倡的， 是不是素质高 啊？对对，素质、 素质高。 你这个素质高听着还是不像好词儿， 反正我得向人学习、 啊、是是是、嗯、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明天去哪儿。 博万博信还说，哎呦，王哥，你们家冷吧？到北京棉袄该换短袖了吧？ 那个早晚温差大，但是还不至于到北京那么远。 是，卖了个兜说，今天话题好黑，明天我有跟平时不一样的安排。 什么安排呀？ 明儿我去学游泳。 哦。 一直想学，一直没机会，一直拖，嘿，这回下决心了，赶紧学。学会了既能锻炼身体啊，万一有个什么事儿。不能说救别人，起码能自救啊！ 没错哈，这艺多不压身啊，这个支持您学。 你会游泳吗？ 我是旱鸭子。 瞧瞧你，瞧瞧你， 到了水里就跟下饺子一样飘着，能飘，反正不能动。 我跟你说啊，我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幼儿园就有游泳池。 是吗？ 啊，幼儿园还不错啊。等我大学毕业了，我还没学会游泳。 反正咱俩谁也别说谁，半斤八两。 上了班之后，跟我那时候还不是媳妇儿的女朋友啊，俩人终于找了个健身场馆游泳池，好好学了个蛙泳，这回还不错，我们俩人都会了。 是吗？ 所以就不怕晚，您只要会了之后就能够永远就跟骑自行车似的，您只要单玩会了，下回掉水里边都没事。 没发现 啊，我师傅、 啊、 这您多才多艺啊。 你没见过游泳啊？ 还没，确实没。 是咱俩接触的时间短，你这么年轻是不是？刚毕业没两年，等时间长了就知道了啊。不过话说回来了，这是一门技术啊，希望您好好学，而且也能够健身。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明天去哪儿，都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联系。哎呀，刚才说那是车牌儿哈，车牌儿丢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宝马车啊，那个现如今宝马车还挺多的哈。 是， 但是您说都什么人开宝马呢？ 什么人有品位有素质的 啊？真的吗？接下来我们来说，这是一小兜啊，他开着宝马偷东西。6月29号啊，家住西路街道的张女士向警方报案说家里边被盗了，丢了现金20000多块钱，还有手包、银行卡好几张。据张女士说，关键最丢的一张银行卡吧，里边有100万余块钱的存款。 余块钱 啊， 这么一大笔呀、 啊。百万啊，关键是密码我写卡上了。 啊，那这不谁捡着了？这 是谁捡的？这是谁偷着了？ 这危险呢这。 哎呀，侦查员在事主家发现门窗没有明显被撬动的痕迹，门锁呢也没有明显损坏，因此呢初步认定这起案件是技术开锁，就是人家会开锁，2-3分钟就把您家防盗门给拆了， 就是溜门撬锁来了。 哎，随后呢，房山刑侦支队梁山中队侦查员发现啊，事主的一张银行卡在6月29号当天有两次消费，一次呢是在一个 ATM 机上取了20000块钱，另一回呢是在他们区的某商场金银首饰店刷了10万块钱买了黄金饰品。 这出手真阔绰、 哎、 果然不是花自己的钱。 那是啊，获此线索之后呢，侦查员迅速调取了现场周边的监控视频，发现有一名男的是拿着这个被盗的银行卡取了钱，进了一辆蓝色的宝马 mini 汽车 mini cooper 啊。很快警方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这个有视频有车就很容易了。北京丰台的一位34岁的男子进入了警察的视线，他姓王。经过调查，侦查员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居住地。随后呢，侦查员在7月10号上午对他的居住地进行了检查，并把他成功抓获。起获了手机、笔记本电脑、黄金首饰、玉石这些赃物上100件， 反正终于逮着了。 惯偷啊，这是。根据嫌疑人王某供述啊，他这个所谓的技术开锁的本领呢，是从网上学的，就是从网上学的啊。这个网上怎么什么都有教的呢？ 就是啊。 而且呢，他还是经过实践逐步掌握的，看来还不大聪明。据张女士，这个他们家不是被偷了吗？他盗窃得手之后呢，迅速离开现场。哎呀，发现有20000块钱现金，还有一个写着数字的纸条。 嗯， 啊，他当时就想，这数字纸条肯定是跟这个银行卡的密码有关。 嗯， 就在附近小区找一 ATM 机，尝试着输入这些数字，果然啊，取了20000块钱。不死心呢，接下来又拿着银行卡去商场，不是买黄金饰品，花了10万块钱。本来花了之后还不死心，还想再买，结果发现这张银行卡被银行给锁了。啊，人家被盗了之后能根据挂失嘛？ 是。 据警方介绍说，这犯罪嫌疑人王某啊，他还不是一般人 啊，那是几班的？ 他是一赛车手， 哎呦， 经常参加各类汽车赛事，收入呢也比较稳定。你说这个经常参加赛事，收入稳定，还开着一宝马，按说不缺钱哈。 这有一技之长可以养活自己啊。 但是据他说，他是对盗窃情有独钟。王某自己就说，哎呀，管不住自己的手，这回有地儿管了。 啊， 这个兴趣爱好广泛吧，这支持也同意也理解。 嗯， 但是这兴趣爱好，这您得学点好， 是 不 是？ 是 是 是，这个情有独钟的事儿，还是有些您得把握把握分寸。 哎，据说哈，我曾经看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据说有一些人，比如说吃喝不愁，不是为了生计偷东西的，就是这波人哈，真有可能是因为心理上面有一种跟那个抽了大烟似的那种痒痒 啊，所以这事儿光管住他的手不行， 啊， 还得找一地方找人管管他的心， 是得去根儿啊。但是里边好好想想吧，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啊，也是希望他能够浪子回头金不换嘛。 是。这个张某啊，以能够帮助被害人刘某撤销公安部对她丈夫蒋某的网上通缉，并且啊释放四名被抓员工为理由啊，骗取了刘某人民币300万。 这一听就是个骗子。 这一听这阵仗太大了，有什么公安部又通缉什么的，是吧？ 这不是大师的事情。 哎，不，这张大师，反正张某啊，最近被东城法院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1.1万块。被害人刘某说啊，她丈夫蒋某啊，在2010年被公安部网上通缉。那年5月呀，丈夫的一位同学吴某就说，哎，他的老板的弟弟张某啊，在北京做生意，有门路，能帮助解决你丈夫被通缉的事儿。这刘某一听啊，赶紧啊，准备材料进北京。2010年6月初啊，刘某跟张某就在北京见了面。就这骗子张某啊，看完材料之后说，哎，你丈夫的事儿啊，很好办。2周之内我就能帮他消了网上的通缉。 哟，包在我身上。 哎，还不止这样，你那不是还有被抓的四个员工吗？ 啊， 给我1个月时间啊，我给你弄出来。 哎呦。 但是啊，这需要300万人民币打点一下。7月19号，这刘某赶紧就托人给这张某送了钱。 嗯，还真给送钱呢。 哎呦，人这张某还打了一张300万的收条呢。 哦。 谁也没想到1个月之后啊，这丈夫蒋某的通缉没被撤销，你这四个员工也没放出来呀。这刘某赶紧给他打电话，你这怎么回事？这是钱给你了，事儿你得办呢。张某还在那说呢，啊，你放心吧，正办着呢，别着急。等时间呢，到了10月份，这四个员工不仅没被放出来，而且被判刑入狱。这时候刘某才感觉自己是上当了，要求张某退钱，人家不答应。到了2011年7月啊，这一直钱也没要着啊，刘某就赶紧报了案。在庭审当中啊，张某呢对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提出了异议，他就辩称啊，人民币300万呢，那是借的钱，不是骗的钱，公诉机关的指控的事实不存在。法庭上多位证人就证实啊，当时呢收条上写着的内容是今收到采办费用人民币300万元整。是张某要写成采办款，他说啊，这种事儿不能明写，因为本身啊，那就不是合法的事儿。 知道是违法的， 当然知道了。 就是现在怎么老有人上这种当呢？您觉得您拿几百万就真能把这事儿办了吗？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您规规矩矩的和遵纪守法，就不会让这些骗子所盯着，是吧？ 哎，这指望人情关系，在咱当今的法治社会，那是异想天开。 没错。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忧郁的小乌龟说，明天我也去游泳，每周五我都去，或者周六去，一周一回，我都坚持3个月了。 这忧郁的小乌龟这几字还繁体呢， 啊， 好多笔画啊。 郁字，哎呦，我上大学的时候觉得最头疼就是写那个郁字的繁体，真不会写。 是吧？阿丽说啊，我明天跟媳妇儿去丈母娘家，给丈母娘过生日。 好。 啊，我父母都不在了，我就把丈母娘当成我的亲妈了。我媳妇儿叫余波啊，麻烦主持人念一下吧，让我媳妇儿高兴高兴。 然后玛丽说了，明天啊跟儿子约好了去郊区骑行。 哎，这个有意义。 是。50后说，明天我上北海玩玩，看看荷花，听听唱歌的，看看跳舞的，过一下音乐瘾嘛。出北门上某小吃店吃小吃去，来碗炸酱面。哎呀，文科，我带你去吧。 人家还提了面茶炸糕呢。 啊， 我特想吃云豆卷和炸鲜奶。 不过前两天我还真去了趟北海，我好有日子没去了， 是吧？ 五龙亭那边唱歌的人真多啊，然后那个一进北门各种广场舞，啊，跳的也挺好啊，就是声略微有点小大 啊，小的就是有点大的意思呗。 啊，对啊，所以还行。 真委婉说话。 就是大家能够自娱自乐的同时，也稍微把音量降点啊，这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 啊，不太唱歌、不太跳舞的人来说，那也算是一种啊关照，是吧？ 反正互相不影响，这是最好的了、 哎。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明天您去哪儿？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交流。 那城小事， 那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那城小事， 那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那城小事， 那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好久不见的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明天去哪儿，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是 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情啊。不知道您来北京旅游哈、啊、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包括咱们北京人去外地旅游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报旅行社。本来有一位来北京的贵州女士高女士来北京旅游， 嗯， 担心呢遇上黑旅游团，于是在网上搜索中青旅 啊，这靠谱、 啊、很靠谱啊、 嗯、 在一家名为中国青年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的旅行社报名参团，参团之后啊发现，哎呦，对方提供的住宿条件怎么那么差呀，行程当中还强迫加钱，他不得不中途退团。 不应该呀、 啊啊、结果呢记者帮忙查询，高女士选择的旅行社呀并不是在北京市旅游团队服务管理系统上登记的。高女士说了，说我们就是担心碰上这种黑导游，这才上网查询的、 嗯、 没想到还是被骗了， 防不胜防 啊 在网上搜索中青旅，然后点开一个貌似是官网的页面，根据上面提供的400电话就开始报名参加了北京四日游，对方承诺的是三星级的快捷酒店。18号高女士到达北京西站，司机呢把高女士一行四人接到了一家小宾馆，高女士和司机还签了旅游合同，付了3150块钱。拿到房卡之后啊，高女士就发现，哎呦，这条件太差了，我们要求换成快捷酒店，他们还不给换，我就自己花钱去住那个快捷酒店了。高女士说，在去八达岭的路上又让我交150块钱，说是要看演出，不交钱就得下车。高女士说了，说因为沟通未果，她选择退团。昨天呢记者帮忙联系了一下中青旅，人家工作人员说了，说中青旅的全称是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哦、 高女士拨打那个400的热线电话也不是中青旅的电话，所以我们就在这儿想说，那天我也是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旅行社，发现有的时候前面蹦出来那些啊基本上都是李鬼、 哦、 啊，就不是正经的，但是挂着那牌儿，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哈、啊、现如今的搜索引擎啊它就基本上就是那个嘛、 哦、 结果发现它一竞价排名之后，人家交钱就能排前面，交了钱之后它这前面排前面的到底是真是假也没有人负责给解释， 这一点开您就发现被晃点了。 哎，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这个到底该是算在谁头上呢？ 对吧？有责任吧？ 是吧？ 是。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您哈，不管去哪儿，也是希望您走正规的旅行社，最好呢多比较比较，多去问问，别上当受骗。 嗯，对，反正一般我记得啊， 嗯， 有些网站虽然不能说全部吧啊，那个官网正规官网后边应该有一个小小的官字儿 啊， 哎，认准那个标识 是吧，就可能稍微靠谱一点。 对，这接下来说一个不太靠谱的事儿。 嗯， 昨天啊，这个最近在中关村某电子城内，反正一说中关村，大家伙儿一般都能猜得着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嗯， 一名男子啊跟一商家发生了冲突。冲突过程当中啊，这名男子啊头部还受了伤。有目击者就说呀，双方冲突的原因呢、啊、是因为顾客买到了翻新的手机要求退货、 嗯、 被商家拒绝了 啊。 昨天呢受伤的这名男子接受完治疗之后啊到派出所配合调查，而事发的店铺呢已经被电子城的保安部封了电了。 嗯， 目前呢警方已经对这件事开始进行了调查。根据一名目击者说啊，当时呢大概是下午5点钟左右，他就听见那2层电梯那儿一直有人在嚷嚷，并且还伴随着一声大叫，随后就看见一名男子啊跟那扶梯那儿倒着呢，还用手捂着头，这脑袋上还流了好多血呢。这名男子啊一直是打算站起来，但是一直就是站不起来、 嗯、 他身后啊还站着几名年轻男子，但是啊这几个人是不是这电子商城的员工那就不知道了。从当时双方争吵时说的话当中来判断啊，大致啊应该是这名男子在店里买了个手机， 嗯， 回去之后发现啊好像是假的，要求退换，但是、啊、老板不答应， 这双方就开始骂了起来，然后发生了冲突。再后来呀，急救医生来了，为男子进行了包扎，并且把这名男子抬走。反正不管怎么说啊，当时地上是流了不少血。目前呢，商场已经把这个涉事店铺啊给封闭了，并且开始调查双方是不是确实有交易行为。受伤男子呢，后来也被送到朝阳医院的朝阳急救中心救治，初步判断呢是脑外伤，目前呢已经治疗完毕了，没有生命危险。反正警方已经开始对这事儿进行介入调查了。 哎呀，中关村出事儿，好像我们不止一次说了，对吧？ 七八个博士去买电脑被骗、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在网络都这么发达，有时候他们那个生意确实不太好做哈。当然不太好做的关键是您不能坑蒙拐骗， 对吧？ 您到那儿忽悠人家换另外一品牌的电脑，甚至像出售这种比如说可能是存在翻新的手机，过去说中关村那都是金字招牌， 是啊， 对吧？那麻花环岛往北那都是高科技， 对， 按说都是挺好的事儿。 嗯， 但是如果现在我们经常听到这种爆料哈，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还有可能骗人，这有可能就会带来更多的人不愿意去那儿买东西。 对，这也不能成为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的代名词。 对，那肯定不是啊， 是吧？ 所以是希望哈，有关管理者能够加大一下管理，别老让我们觉得在那儿寒心。 对， 您说呢？ 对对对。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好久不见的王哥。 语文老宋就说，哎呦，欢迎王哥回来哈、家里都挺好的吧？ 挺好的 啊。说我周六固定时间是回家看老爸老妈。 哦， 明天去哪儿吗？ 我还挺羡慕您的，能固定周六周日看，我这大半年才能回去一趟啊。 嗯，对于很多在北京生活的外地朋友来说，这确实是。不过话说回来，还有探亲假呢，像我想休探亲假都休不了。 你这天天周末休探亲假。 FM 1030说了，说周末啊全都给奉献给女儿了，闺女了，明儿上午看电影，中午跟小伙伴们用午膳、下午公园赏荷花，要是不热呢再划划船，档期可以的话这挺好。哎呀，什么时候暑假也有公众假期啊，你们俩给呼吁一下呗。这个我们俩说很多事儿都不算啊，这种事儿更不算了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有公共假期呢。 反正不管算不算，先说了再说吧。 哎，反正明天有很多人都想出去玩啊，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你明天打算去哪儿？还有很多朋友，你看没钱也任性说了，哎呀我倒是想出去溜溜呢。而明天得上班啊。 没事，我们陪您呢。 对对对对对， 我们俩都上班。 我们在健康北京和大城小事的节目当中呢，其实像大城小事都是每天直播呀。 师傅您明天上班吧。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情啊。这个你说这些单位啊，单位有辆奥迪车不新鲜啊？ 不新鲜。 那肯定不新鲜嘛、很多单位都有。结果呢，这单位的奥迪车还有这加油卡竟然都被单位的职工给卖了，偷摸卖的哈。你说这个单位得是什么单位？ 哟，以公谋私嘛。 是公车管理人员将单位一辆奥迪 A6 变卖，侵吞了26万，还把这单位的油卡给卖了，侵吞了10万块钱。哎呀，这不是张某因为涉嫌侵占，这叫职务侵占罪。当然他还有另外其他的毛病，他还吸毒 啊， 容留他人吸毒罪在昌平法院受审了。 这是一典型的不学好。 哎呀，张某说了，他是在2002年初毕业之后呢，就四处打工。2014年3、4月份开始在某交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任职啊，担任董事长的司机，负责领导的日常出行、单位油卡的充值，还有车辆分配使用、车辆保养维修，单位有8-9辆车都归他管。哎呀，他说了，我在任职期间啊，负责所有车辆的加油卡的充值工作。这油卡呢是由主卡分出去的副卡，我把自己把钱呢分到副卡上，以9折的价格把副卡卖给网上搜索到的收卡人。由于公司经常跑外地，用多少油呢领导也不问，他开始呢多次充钱到副卡，有的时候5000，有的时候2万， 这胆子是越来越大。 对啊，张某说了，2014年8月他又打起了单位一台买来1年多的奥迪车的主意， 他跟公司说呀，送奥迪车去 4S 店养护了，随后就带着手续把车卖了，当时卖了26万，之后他就从公司消失了， 监守自盗了。 哎呀，张某说，之所以敢冒险犯罪啊，是虚荣心作祟啊。由于长期和领导出入高档场所，虚荣心就强了。这领导是哪个领导？怎么老出入高档场所呢？ 就是啊， 他说我收入少又好面子，就做这种事儿了。拿到钱之后啊，张某就上歌厅消费，花了10万块钱租了一豪车开，花了5-6万块钱买了奢侈品，这钱不禁花，很快就挥霍一空了。张某说呀，事发两个月之后，单位报警，这事发两个月，单位才反应过来是吧？后来啊，家里和单位签了一个还款协议，3年之内还清。哎，这单位还挺仗义，我怎么今儿老念叨这单位的事儿？张某说了，说他从2014年3月份开始吸食冰毒啊，毒品是从一姓傅的手里边买来的，一共有啊这个10多回。说我知道吸毒犯法，但是已经上瘾了，戒不掉了。你说说，其实我们就是想说，张某这种行为呢，可以我们知道，这有些人什么样都有是吧？啊，林子大了，什么样的人都有。关键这个单位啊，这个管理太过于松懈了吧，太过于这个没有规章制度，也没人管。 整个故事讲下来之后，处处都是漏洞啊， 对吧？这单位领导，您倒是看看您这单位， 别光忙着出入高档场所。 对呀，您也看看自己的固定资产， 后边都要起火了。 就是， 看给我跟我师傅急的是吧？行吧，这咱也不操他那闲心啊。接下来这事儿也给大家提一醒。 嗯， 北京东城区的一名五旬男子啊，在小区的公园内。又不学好啊，兜售淫秽色情电影。 这多大岁数？ 50多了。 这算不学好吗？这 知天命知过了啊。 这是老不正经啊，这是。 而且他还当众播放展示。最终啊，被巡逻民警发现。 嗯。 7月16号晚上8点多钟，民警啊，在辖区的一个小区周边巡逻的时候，就发现啊，在小区东南角的小公园里边，有一50多岁的男的呀，正在用平板电脑播放淫秽电影。 嗯。 而且啊，当时周围还有20多个人围观呢。有人还向这名男子啊去买那个存有淫秽电影的存储卡 啊！ 这民警一看不行啊，这赶紧上前将这名男子控制。经审查呀，这男子侯某交代啊，他半个月之前呢就开始在这个小区的小公园兜售电子版的歌曲、小说、电影， 嗯， 而且还从网络上下载的文件保存到自己的存储卡之后复制给别人，从中牟利。 这就是没有版权的盗版的。 他说一开始这盗版生意也不好，这赚的钱少，于是啊，这开始打了歪念头，要不然贩卖淫秽电影赚钱吧。他就找了那个黄色网站啊，下载了好几百部淫秽电影。 嗯， 7月11号开始向路人兜售。这一开始，这大家伙这没有人来买呀，那又想辙，开始当众向路人播放淫秽影片。抓捕当天啊，仅仅一个小时之内就有4个人复制了淫秽电影，2个人买了存储有淫秽影片的存储卡。 嗯， 经有关部门鉴定，侯某兜售的存储卡当中存储有20多部淫秽电影，在携带的手机、移动硬盘、平板电脑和2张没有售出的存储卡当中，那还有500多部存货呢。 嗯，这是为了挣钱拼了是吧？关键是您这么大岁数，说您老不正经吧，这个都说清了。我 反正这话只能你说，我说不合适。 对吧，这为了挣钱什么事儿都不干，什么事儿都干，您家里人知道吗？关键是 你说这让我们说您什么好啊。 好好的里边想想吧，不能为了挣钱什么事儿都干，对吧？ 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 啊， 7454还说，文哥，哎，您老家哪儿啊？ 啊， 给我们讲讲你们家乡有什么好玩的好地方呗，明天我去植物园。 反正我们老家明天您去是来不及了，您先去植物园吧，我们家在内蒙古呢。真有时间的话，夏天的时候花出1个星期左右 啊， 到内蒙古兴安盟乌兰赫特去转转吧，有草原，有林区，有湿地，都在那等着您呢。 肯定是有植物呗。 那一定有啊，还有马。 哎呀， 哎，还有水鸟。 你看还有4903说，明天啊想带外孙啊去图书馆借几本辅导朗诵的书。 哦， 说放假了有时间多学点知识啊。他是垂杨柳中心小学1年级的学生啊，这个孩子从小就喜欢朗诵是吧？ 啊， 外孙啊，讲起真喜欢读书 啊，这也不错，年纪小多读点书。 是是是是， 对。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发送微信和短信和我们来说说明天打算去哪儿。 卖了个兜就说，哎，我最近总看着这现象， 嗯， 路上卖小乌龟的，也不知道是什么龟，那个头还不小，用塑料绳拴着。 然后他说这个卖龟的人还老鼓捣他，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着那是活的。 嗯， 他说就经常在东边能看得见那龟啊，看着忒可怜了、 嗯， 也不知道他们打哪儿弄来的。哎呦，这问问大家伙这怎么回事？ 这个龟您可千万别轻易买哈、啊，因为很多都是具有很强攻击性的 鳄龟， 是吧？ 对。 然后它一旦被放生之后，有可能会带来。水域里边的一些生态的不平衡。 是的，这都是外来物种、 嗯、 而且确实食性很复杂。您千万别这个，他们说这抱着善心您买一只吧。 嗯， 真有善心他们就不会卖这个龟了。 经常有很多人买完了之后好心去放生，结果把这一条河都给糟践了。 是呗、 啊、很危险哈。 嗯。 还